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听到自己是不是被子女遗弃了，听到这个问题，陶阳子的心里刺痛了一下，他使劲地晃晃脑袋，想甩开与这有关的意识。陶阳子回过神来，再看提问的人，发现这个人并不像是在说笑。那么，自己真显得那么老了吗？陶阳子伸手摸了一下脸，发现整个腮帮已经是毛发连片，胡须长了几寸。对此，陶阳子应该是有所知道的。那么，之前这个人根本没有把他的容貌当回事儿吧？在这个人的眼中，自己大概像个猿人了吧？会显着有多大？起码40多岁了。也许在这个人的感觉中，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，所以他才会问自己是被儿女遗弃了。陶阳子没有再应声，这个人也不再问他什么，但通过这次对话，他们之间的交谈有了突破。这个人没让陶阳子坐太久，就把他弄回到床上。下午，陶阳子问这个人要剃刀。剃刀？做什么？很快，这个人想到了陶阳子的胡须，但并没有给他拿剃刀。第二天，这个人下山了一次。这个人有时去镇上把毛竹制品卖了，再买回一些日用品来。这个人回到棚屋的时候，找出了剪刀，并从竹篮里拿出了一把剃刀。陶阳子想到，这个人是为了他去镇上买回剃刀。陶阳子又注意到，这个人似乎不大会用剃刀，不知这个人又如何让下巴光光的。这个人用剃刀和剪刀给陶阳子理了一次须发，待把陶阳子的脸上胡须剃光以后，这个人端详了陶阳子好一会儿。陶阳子虽然还很憔悴，但毕竟只有28岁，能从脸上看出年轻来。这个人叹了一声，你还是个后生呢。陶阳子苦笑了一下，他觉得自己是老了，他还不到30岁，可他的心已经很老了。这个人丢下剃刀自去做事了，再没有过来与陶阳子说话。临去时丢了一面镜子给陶阳子。陶阳子没有想到这个窝棚屋里会有镜子，他也从来没有见这个人照过镜子。 对着镜子，陶阳子看了一眼，也就放下了。他似乎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。镜子里的他，脸色苍白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脸颊干瘪，形同骷髅，一双变大了的眼，抑郁失神。那么，在没有剃去满脸胡须的日子里，在昏睡中，在没有吃过食物的时候，自己又会是如何骇人的模样呢？这个躯体实在是与心分离了太长时间，已经失去了色彩。这天晚上，这个人做了一点汤，这汤不单是汤了，还有着一些菜叶，有着薄薄的面片，菜和面似乎也是从镇上带回来的。这个人给陶阳子盛了一碗来，陶阳子坚持要自己吃，这个人就放下碗出去了。陶阳子不知道这个人这么晚还出去做什么，觉得这个人很奇怪的，怪在哪里呢？一时又想不清。一直到很晚，这个人才回棚里来。上床的时候，这个人犹豫着在床边上站了一会儿。突然，这个人很快地上了床，在脚头下躺下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似乎还翻了一个身。前两天他都是一躺倒就轻轻地呼着了。这个人睡着的时候开始会有些呼声，睡熟了也就没什么声息了。白天这个人还是像原来那个样子，不怎么在意陶阳子，似乎还显得隔远了。这个人总是晚上会出去，似乎不想与陶阳子在一起。偶尔陶阳子发现这个人的眼光朝他瞥过来，像是在打量他。这个人看人并不是光明正大的，让陶阳子添了一层奇怪。小暑到了，已经入盛夏。这天外面天气变了，山风呼啸着。这个人晚上没有出去，早早地躺下了。陶阳子知道他还没有睡着，这些日子以来他们已经了解了相互的习惯。没多久下起了很大的雨，雨打到竹篱外墙上哗啦啦的，整个棚屋仿佛在摇动着，茅草屋顶有几处渗漏滴水。突然闪了一道光亮，电光很亮，从门帘缝中能看到惨白的光亮。接着响了一声炸雷，雷声从远远的上空炸下来，轰隆隆地滚着巨响，震耳欲聋。这个人一下子从头到脚翻过身来，钻到陶阳子身边。陶阳子越发觉得奇怪，这个人能够独自生活在这山里，时时与野兽打交道，应该是胆子奇大的。这几天陶阳子吃过獾肉汤，吃过蛇肉汤，还吃过一种肉汤，那是他从未尝过滋味的肉，有种说不清的香味。后来这个人说那是竹鼠肉，竹鼠不比平常老鼠大得吓人，可这个人居然会怕一声雷，也许是个人性格不同吧。陶阳子心里觉得奇怪，但他还是能理解的。他接触过那么多的棋手，一旦进入了棋，什么样的棋风都有，有形象很斯文的人，在棋局中杀心特重，有平时随便的人，在棋局中计较得很，有说话温和的人，一到棋局上就会开口骂人， 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，逢到棋局输赢时就会斗嘴，赌气红脸。雷声停后，这个人又躺回到了角头去。陶阳子一动不动，像是睡熟了，他不想让对方感觉到柔弱的一面显示在了外人面前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第二天，这个人看到陶阳子有点无聊的样子，便找出了一本线装书来。书虽然有点发黄了，字却清楚。书是商务印书馆印的，竟是一本宋词。陶阳子毕竟是读书人，这么长时间没有看到文字，见了书显得十分激动。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山里人会有这么一本书，这本书在哪儿藏着？他没有发现棚屋里放着书。这个人说：你给我念念吧。陶阳子立刻听命，大声地念起来。先念了苏东坡的《大江东去》作为他念诵的第一首。陶阳子自幼就十分喜欢苏东坡的词。这个人一声不响地听着，似乎能听得懂这首词的意思。陶阳子又念了几首，放下书来问道：你读过书吧？这个人摇摇头，又说：只能认得几个字。那好，我来教你吧。真的？这个人显得很高兴。陶阳子想到，这个人救了自己，一直供自己吃喝，照料着自己，自己很想尽力给一点回报，能为这个人做点什么都行，能教这个人识字读书，当然最好。那我是不是很快就能读懂这本书？陶阳子心里有点好笑，读这本书从字面上就需要较长的时间，更何况能读懂整个的词意。到现在，陶阳子也没有绝对把握说已经读懂了每首词的意思。接下去他们的生活中多了一点内容。这个人每天把陶阳子拖到外面避风角坐着，这个人做了一会儿事儿，便靠到陶阳子的身边来，一边手里编着竹器，一边听陶阳子讲解宋词。陶阳子教得很细心，这个人也听得很满意。陶阳子先念一首词，再把词人写这首词的背景说给这个人听。陶阳子专门捡一些在字面上浅近的词来念。宋词多是表达情感的，一旦陶阳子念词的时候，这个人便停下手中的活，睁大眼睛望着陶阳子，听得很入神，有时会伸头看一下书上的字，辨认一下。这天下午，陶阳子读到了苏东坡的《江城子》：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 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念的时候，陶阳子便觉得眼里热热的。读完了，他说了一句：“这是苏东坡为纪念亡妻写的。”突然喉咙哽塞，就说不下去了，真是生当如何，死当如何。陶阳子没像以往对词做解释，这个人正等着他说，转眼见他神情呆板，这个人招呼了一声，陶阳子没有应声，这个人就不再说什么了，只是呆呆地望着他。一天下午，天气有些闷热，棚屋搭在一个山洞边上，比较阴凉。陶阳子躺在床上翻着那本宋词，书里的词他几乎都能背出来了，他便一字一字地感觉着词的妙处，有时莫名地与棋谱连起来，觉得妙棋之招有着词的韵味，妙词之句有着棋的深意。正看到夜月一帘幽梦，春风十里柔情，本来这一句词字面上平白，并无难解之处。前日里读与这个人听时，他没有做什么说白，这个人却说这词句很有味道，却说不清味道在哪儿。陶阳子只是笑笑，只觉得这个人奇怪。如辛弃疾的词多有社会背景与人生抱负，这个人很少去体味，只在这种情感词句上绕着圈圈。不过现在重新读着这一句词，陶阳子觉得要细解其中味，确实有点说不清道不明，因为那滋味是多层的，就如棋盘上的一步长形的棋，看来平常，细想一想，下在此处是要点，又具照应，有着多层的意味。一般下棋的人就知道杀棋妙点是好棋，其实真正高段棋手懂得平常之处，才见真功夫。正这么想着，这个人进棚屋里来拿灭刀。这个人刚才在外面削竹烤竹，大热天在火堆边上熏着，热了，脱下粗布外衣，只穿了一件纱布衫，布衫束在裤腰里。陶阳子抬眼去看，这个人也用眼看他。陶阳子突然看到这个人胸脯明显的突出着，这个人原来总穿着一件宽大的外衣，外形身段直统统的。陶阳子大吃一惊，你是女的？这个人也有点惊诧，又不好意思的，你现在才清楚。陶阳子愣愣地看着这个人，这才看到这个人有着女人的神态，对这个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人，陶阳子以前似乎根本没有注意看他，他的力气，他的动作，他在这里独自生活的能力，都使陶阳子无法对他的性别有疑义。然而一旦发现她是女人，陶阳子也就想到他为什么开始不让她躺在一个床上，